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103集，雨停。第4日时，大家都累得浑身没劲儿。陈阳、葛青青、乔天阳和古静一回来就凑在一起靠着墙小睡，丁桃和小吴年纪小，哥哥们照顾他们，把腿轮流伸直了给他们当枕头睡。丁桃的笔舔不出墨，小本子的记录就停了。才几日，每个人都成了蓬头垢面的叫花子样。萧迟也这几日没睡多久，他天不亮要带人挖沟，中途没有歇息的时候，晚上回到昭罪寺要守着沈泽川。沈泽川前几日尚能清醒，后边烧一直不退，吐得厉害，胃里没有东西，吐也只能吐酸水，要喂进去半夜就会吐出来。于是萧迟也一回来就抱着沈泽川，他靠着墙让沈泽川面朝自己趴在胸口或肩头，沈泽川一想吐他就给揉后心。更阑人静时，昭罪寺孤寂得像是城外荒岛，雨停了，不闻鸟叫，浓墨般的夜遮蔽着一切。沈泽川呼吸沉重，忽然咳嗽起来，胸口起伏剧烈。萧迟也从浅眠中惊醒，捂着他的后心，疲惫地颠了颠腿，轻轻地晃着他。萧迟也哄道： 兰州，兰州在哪儿呢？ 沈泽川神色奄奄，像呕吐的感觉卡在咽喉里，他半张着眼哑声说： 在这儿。晃一晃病消散，等你好了，二公子带你骑马。 沈泽川枕在他的肩膀，色声嗯了一下。 这其实是个抱小孩的姿势。 萧迟也手掌顺着沈泽川的背部在这亲密无间里耳语： 从前我出疹子，我娘就这么抱着我，今日我这么抱着你，你要叫我什么？ 沈泽川蹭着面颊埋起脸，过了半晌才闷声说： 叫你爹。 萧迟也胸口震动，低笑起来： 感动吗？ 沈泽川咳嗽着没有回答。 二公子以前驯马也是同吃同睡，浪淘雪间还是匹马驹的时候，我们被大雨围困也是这样依偎着取暖，他兴许都忘了。 沈泽川意识昏沉地听着： 你不要忘，感动就得记着，日后还给我。 沈泽川想说什么，张着口却没发出声音。萧迟也伸指拨开沈泽川湿透的发，垂眸看着沈泽川苍白的侧脸： 兰州。 萧迟也呢喃低语，沈泽川在那低念声里睡着了。他沉浸在某种痛苦与欢愉的边缘，单溺于煎熬中，从苦难深重的心色里尝到了甘甜。萧迟也像是烈日，又像是来自草野的风，他与众不同。在阴郁潮湿的雨雪里，沈泽川藏着那条帕子，像是藏着个激昂热烈的梦，这梦里有千里草野的纵马酣畅，还有万里晴空的展翅翱翔，最终变成了他不可细说的窥探。萧迟也才是种诱惑，他念的每一句兰州啊，都像是深情似海，那玩世不恭与刚硬稳健矛盾的杂糅在一起。他轻浮挑打的对着沈泽川耳语，他又可靠无比的对着沈泽川张开怀抱。沈泽川招架无力，便那深情又轻佻的亲吻骗去了防备，变成了与萧迟也耳鬓厮磨的坏人。终于在这病痛中浑浑噩噩地依靠着萧迟也。沈泽川的呕吐后来稍有缓解，汤药是萧迟也一点点喂进去的。沈泽川每一次有昏睡不醒的征兆，萧迟也就会说那句兰州在哪儿，仿佛带着莫名的力量能把沈泽川 一次次叫回来。萧迟也原先还会抱着沈泽川打个盹儿，可是随着后几日陆续死了几个人，他夜里也不敢再睡，随时听着沈泽川的喘息。第九日，周雨棚下又死了两个人，尸体不能放，也不能埋，萧迟也交给了葛青青处理。葛青青带人把尸体收拾出去时，乔天涯正蹲在炉边扇火，他一边看着药，一边想着事儿。小吴过来问：“ 总督等着喂药，好了没？”“ 关沟已经挖通了，今日不急，叫总督再等等。” 乔天涯添了两把柴，把蒙着口鼻的金帕挪开：“ 你盯着点总督，他日日挨着我主子，要是也染上了，这边也余不出药了。” 小吴蹲下身等着：“ 永一年落霞关落过瘟疫，王爷当时带人处理，也没染上。我听李北的哥哥们讲，萧家是天命清廉，那体魄不是寻常的。”“ 谭台虎也身强力壮，不照样说倒就倒？多留心也没坏处。你早上的药喝了吗？”“ 喝了。” 小吴老实地说道。乔天涯动了动略麻的腿：“ 谭台虎今日怎么样？”“ 从昨天开始就不吐了，陈国说是他身体强壮的缘故，而且咱们发现的及时，药也供得足，又有太医一步不离的照看，哎，没的事。”“ 人没清醒，就不能掉以轻心。” 乔天涯似乎一直在想着什么，他把扇子扔给小吴：“ 喏，你给哥哥看着火，我跟他们谈谈正经事。” 说罢，起身往遮雨棚走。遮雨棚掀着一半帘子，乔天涯钻进去，里边昏暗，却不潮湿。床褥也很干燥，有太医院的杂役每日换洗。他见萧迟也正在跟谭台虎说话，便等了一会儿。萧迟也侧头：“ 怎么了？” 乔天涯自个儿掀袍，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了：“ 跟你谈点要紧事儿。” 萧迟也摩挲着扳指，好整以暇的瞧着乔天涯：“ 这病在太医院和锦衣卫都有记档，你看过吗？” 萧迟也颔首：“ 丹城发病的原因你清楚吗？萧总督。” 乔天涯差点又把萧二喊出来，及时改了口：“ 我主子病前在这查过锦衣卫的记档，有些事情专门让我记下了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这病，但是主子他还没清醒，我只能和你谈。”“ 兰州说什么？”“ 说这病来得不寻常。” 乔天涯撑着膝，冲丁桃打了声哨：“ 给总督背一遍丹城疫病的详情，你小子过目不忘，还记得吧？” 丁涛想了许：“ 哦，记得。永一年丹城发病是夏天，太医院下派人随同锦衣卫去查看，发现这疫病蹊跷，查了一番之后才知道，原来那场地后头是乱葬岗，又脏又乱，没人收拾过，开春前扔的尸体泡后面泡得发臭，前头还开着熟食铺子，当时天热，蝇虫乱飞，那开铺子的店家先病倒了。起初没人留意，他自个儿疑心是风寒，抓了些药继续开铺子做生意。哎呀，那些熟食卖出去又跟着病了一片，丹城州府才察觉不对。” 太医收拾着箱子：“ 乱葬岗嘛，扔的什么人都有，兴许正好有带着什么病的，或是被什么野物咬过的，恰好又泡烂了，叫蝇虫叮咬分食，人挨得近自然容易中招。哎，那会儿可不容易，丹城封了半年，死了好些人。咱们这次是走运，发现的早又有经验，所以防备的及时。”“ 是这么说，但屈都怎么就发病了呢？”“东龙大街低洼区确实让臭水泡了，有人生病是预料中的事情，可东龙大街没有命案。我说句实话，总督也别觉得冒犯，在东龙大街染花柳病才是正常事，这次怎么那么奇？起的是丹城疫病。” 太医识趣，寻了个理由出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